北京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子曰，传道授业解惑也，欲知车事万象，且听超级车玩家妙语连珠，听车事评车事，这里是有思想有态度的汽车评书馆。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是老车。 礼拜天了，今天咱们跟大家聊点跟汽车的品牌历史有关的东西。 嗯 啊， 嗯， 汽车评书馆给你画一画有一个品牌的发展史。 对， 为什么讲到它呢？其实还有挺有趣的，如果你要听标题就特别好玩。一个做织布机的，后来做到了交通工具，然后最终呢发展到了一个算是百年品牌的汽车品牌。 嗯， 不过这个品牌在国内发展的现在也是平平，是吧？ 说平平，我觉得算是夸他了 啊。 得看哪方面 啊？比如呢？ 就是 摩托车还是， 哎， 啊？是不是 那个上面还是挺牛的？ 摩托车还是一往无前的。那听众朋友，您猜猜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汽车品牌是什么呢？嗯， 它还应该是在漫画书当中经常出现， 七龙珠吗？ 对，七龙珠 啊， 哦， 七龙珠， 七龙珠里边有 布尔玛呀，布尔玛里边 开的 就是一辆这个车， 这个车是什么？大家知道了吗？行了，我们也不在这卖关子了，因为这个也拖不到节目最后，也没法跟大家互动。但是大家，你也可以把这个你喜欢的这些关于铃木的车型，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欢迎大家晒图啊。 嗯， 什么凯泽西啊，什么早年的吉姆尼啊，或者你要能调到更早版本的这个隼啊，什么你要有照片的话，那我们非常欢迎您发过来。我们要是看看，我们评选一下，如果图最好的，我们这边有个小的车模送给您。行，聊到这个铃木的百年发展史，咱们得从根儿上聊，是吧？ 对，其实要说铃木的话，我觉得现在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目前对铃木的一个看法， 哎， 就是或者说我们现在目前对铃木的一个印象。铃木肯定是分两大块，就是对于咱们说交通工具而言啊，一个是两轮世界的，就刚才老车说了，可能是霸主地位，或者说是相对来讲呢，在第一集团领先的位置，对吧？然后呢，在四轮领域，那我认为还是传承了。就是前些年那种小车，精品小车， 或者说是精品小车王的那种概念。 嗯、 因为毕竟铃木出一些小车，包括前一段时间咱们看到的那个 英格尼斯， 其实是很精品、很漂亮，就是很有设计感的一款车。所以在这种领域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铃木它突出的特点、 嗯， 我个人认为就是一个小， 哎， 嗯、 精致是吗？ 确实， 精致有可能谈不上啊， 啊 是小，这是我的、嗯、我对于铃木的这么一个认知。 你还 至少现在 你还真别说，包括之前那个凯泽西，包括那个现在就是那个小，就叫维特拉嘛， 啊、 嗯，那几台车其实，在整个的车型当中都算走小路线的。 嗯， 凯泽西也不大，然后现在那个市场上应该他们最走量是维特拉吧，算吧。 嗯，你说什么？ 就是那个现在那个维特拉， 现在的维特拉 是 吧？对， 1.4T 的。 对，现在维特拉卖的还算不错， 因为它我觉得定价还相对合理，然后之前 是性价比很高。 之前越野性能还可以、嗯、 对，上过火山，是 上过火山， 虽然是挺难的吧， 嗯，所以说我觉得走小车路线确实不错。但老车你是怎么看待铃木这个品牌的呢？尤其是在国内啊， 嗯，对铃木在国内的感受是来多是来自于原来的那个那个最小的车，那个 奥拓、 哦、 那时候有两个车型，一个是都市王子，一个都市贝贝。然后那时候正好同事有一辆 啊， 他带着我在高速上走了一圈 啊， 然后当时很多人问你这个车能上高速吗？因为当时我记得是1.0的排量， 他那车好像特别窄， 是 吗？ 就是特别小、 啊。 当你坐像我这样的，还有他其实身材也不小，而我们俩坐在里边的时候，就感觉已经是这个膝盖顶到了前面板， 啊、 然后脑袋顶到了顶棚， 啊、 就后面你再回头，虽然还有俩座，但那两个座已经就。真的是给宠物设计的，我觉得是， 就是感觉人要坐在里边抱、 啊、 抱个团儿， 就那样坐着，然后也是在高速上那么开了一会儿，后来我就不敢坐了，因为我觉得那车太单薄太小了，真的是，然后就这样，然后但是那个时候，你知道中国这个市场大街上、啊，一个是奥拓， 嗯， 再一个是夏利， 嗯、 再一个是普桑。 啊对对对 就富康， 啊、 就 大个儿的了， 就这对，就这时候，就那时候，你要是家里有一辆富康，不是富康， 奥拓 那个夏利 啊， 或者是奥拓的话，大家都其实都是刮目相看了啊，就是说你这个有可以，这个有奥拓呢，真的， 嗯， 所以说虽然现在回头来，现在已经那种小奥拓已经那个时代已经没有了，但是你现在想想奥拓，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还是给很多家庭留下了很深的一个印象。 就是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的奥拓，我觉得跟现在年代的朗逸差不多，对吧？咱们可以这么打比喻， 嗯， 就是那个时候如果有一辆这个车的话，还不能说是朗逸，至少是一个帕萨特。 桑塔纳吧，我觉得桑塔纳就更合适啊。 聊到铃木啊，我觉得是在国内应该是没算做起来的一个品牌。前两年长安应该是把整个的心思都放在长安自己的品牌上了，然后好不容易推了几款新车，这两年好像又有点偃旗息鼓了。 嗯， 然后可能铃木的生产线现在有一部分还要借机给长安。 不是有一部分，就是曾经一段时间长安铃木的车就已经不出了，然后就已经不造了，完完全全给这个就是长安的，比如逸致啊、致上啊。这样的车型来代工， 然后就导致最终一个结果，就包括这，然后你放，我发现啊，其实这两年如果说非要说铃木的话，就得说到长安，长安这两年集团走的放缓了吧，长安马自达也缓了，长安福特也没什么信儿了，就是可能我们过两天会拿到一辆蒙迪欧的试驾车，混动的， 嗯， 这还是进口的是吗？ 国产的， 国产的， 这是国产的， 就我整个长安系的所有这几个分支品牌，我觉得今年他们就应该是在像冬眠一样，就让我想到那个超级动物城里面那个树， 感觉是很慢， 对， 动作可能会很慢。 然后铃木在我的印象当中是长安这些合资品牌当中的小疙瘩的小疙瘩， 嗯，就是所谓的、这个、 最不受待见的， 妈妈不疼舅舅不爱的那种。 对，车本来就小，然后就再加上重视程度也不够， 量也不大。 对， 然后他所谓的这种利润点也不足。 对，然后我觉得中国咱们的消费者还始终在一个什么状态，就是大家我越认可的呢我就越认可，越不认可的我就越不认可， 是 量越小就越受欺负。 其实说到这儿啊，就是也说到了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 啊、 可能还是逐渐会往大车来考虑、 啊、 就是我可能手里边不管预算是多少，但我的对于车辆的要求是：第一要大，第二要精致，第三要配置高、 嗯。 然后价格什么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心理预期。所以你在持续出这个小车 小车战略为先的这个长安铃木，或者说整个铃木品牌的话呢，它就比较吃亏， 就食不于它吧，算。 嗯， 起码 就是既生小车，合成大车的道理。 也对，现在飞度都那老大个了，对不对？ 嗯。 行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这个铃木的发展史。刚才开头我们也是关注了一下长安铃木，包括我们国内的目前铃木的一个状况。您喜欢铃木的车吗？可以微信告诉我们，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那稍后呢，我们会跟大家来盘点一下百年的铃木究竟从何发家呢？我们稍后一起来跟大家聊聊。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微弱，有你的日子分花的轻松，也不是无意中，只是想你在弄，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不错，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 大牌美食哪里找？ 找最红的就行。 即日起至9月30日，每周五在最红星期五餐饮门店用买单吧 APP 支付，就有机会享满额立减，详询交通银行信用卡买单吧 APP。 子曰，传道授业解惑也，欲知车事万象，且听超级车玩家妙语连珠，听车事评车事。这里是有思想有态度的汽车评书馆。 快车道，欢迎回来汽车评书馆。今天跟大家聊聊百年铃木。说到它最早是干嘛的，那个铃木他们发家的那个企业。 这个要说的话，其实它是最早是做纺织织布。他的创始人叫铃木道雄，他和他可能是受家里面尤其他母亲的一个影响，是他是想跟家就是他们村子里的人一起收棉花，然后不要就是靠自己的劳动，不再去靠其他人的这种帮助，然后靠这个来为大家致富啊，或者就通过这个种棉花纺织，做纺织起家。 他们最早是等于说他生在那块儿，大家爸爸妈妈都是就是产棉的，就在种棉花，然后他小时候就有个志愿，希望把这些棉花就能够做成成品，然后做一个产业链来推广。 对， 就是说白了是什么呢，就是当这个看见自己的 棉花 家人在棉花田里边辛勤的劳作，那么你作为这个小孩子要么去帮忙，要么可能就是你帮不上忙的话就觉得大家都很辛苦，那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想着能不能有一个更加省力省时高效的一个方法来把这个棉花采集，然后棉花采集之后它能不能进行一些这个筛选，能不能进行纺织。对，其实大家肯定都会有这样的想法，那铃木道雄先生他也是遵循了这么一个想法，也是从我相信比如说像跟丰田啊，跟本田啊，跟雅马哈呀，其实他们都是从这种很基础的小实业当中做起的，有的是做自行车的，有的也是做纺织的，比如丰田， 对， 然后有的可能是做这种什么什么零部件的，有那像这个铃木他可能做的是这个同样的这个 纺织机 哎这样的东西。 这让我想到了深圳的比亚迪，人家早年也是做电池的， 做电池的嘛，对， 中国的很多实业企业家最早并不是做汽车的，后来他们也走上汽车一条道路。我们在这里呢，也应该真的鼓励一下，看到他们的发展，目前也真的是还挺开心啊。再转回来，我们看看百年前的铃木。那么最早铃木是通过这个做纺织机，然后应该算拿到了自己的第一杯羹，是吧？ 是的。 然后成立了铃木织布机 株式会社， 对，株式会社 就又有点像我、嗯、其实我们这里叫什么铃木什么投资什么公司， 这个株式会社我觉得跟现在的什么有限公司应该差不多， 那就是我就可以理解为叫铃木织布机有限公司， 嗯，差不多吧， 是吧， 反正是有一个自己的实业 啊，然后好像刚刚就有起步那时候， 嗯， 然后就开始了二战，是吗？ 反正战争 1920年那时候、 那个时候还没有二战，但是如果说是战争的洗礼的话，肯定是对于日本本土啊、 嗯、 包括这个全世界人民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创伤、 啊、 那每个就是经历过战火洗礼的国家，它在这个战后复兴的道路上肯定或多或少的在一些这种企业上会进行一些转型。 二战时期估计是没办法发展了，然后呢我们就把这段历史跳过去、 就是、战后 那铃木最早出现的这种交通工具或者民用车是要是什么时间啊？ 铃木是这样、 啊， 它跟好多就是外来的或者说一些这个日本本土的一些品牌还不太一样， 啊、 就是铃木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小，它不是那种很庞大的那种家族企业，所以它在做一些东西的时候，我认为啊，它当时应该是考虑了很多成本因素。你比如说，1952年那个叫做 Power Free 的，就是。单缸的那个发动机、啊、虽然它只能产生一匹马力、 嗯、 但是它所有的零件 啊 都是自己来生产的、啊、我觉得这一点就是 我没有外包， 对，就是体现了就是很多日本企业它在对于自己的这个成本控制上包括自己研发能力上的一种自信， 自我钻研， 就是他们的这个学习能力我认为是相对来说是很强的。 对， 他那车是什么样子的呀？ 如果按照咱们现在来看的话、 啊、 我认为是凤凰或永久的二八大车， 然后加了个小的发动机， 对，加了一个小发动机，其实有点像助力车的感觉。你要它是摩托车吗？它肯定也有脚蹬子，对吧？ 对、 啊、 但它可不可以用这个发动机来驱动咱们的这个车辆行驶呢？也可以。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辆车属于是助力自行车？最早的话 还是算作机动车吧。 机动 我觉得应该还是算作机动车， 一马力其实劲儿也挺大的， 它有动力嘛，它有动力可以让这个车进行行驶嘛， 不需要人力来驱动了、 啊、再往后呢有没有说再大一点的， 再往后在这个因为刚才说的那个 Power Shift、 Power Free 那个 Power Free 它从36毫升的这个排量然后增加到的第二款叫做 Diamond、 啊、 就是钻石自由钻石，它的这个排量增加到了60，基本上是乘以2的这么一个数据。但是后面的这个单位都是毫升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咱们现在这个排量是多少？比如1.6升的发动机是1600毫升，这个发动机的是60毫升，这大家一定要想，你可以去脑补这样的一些信息。那所以它到底能跑多快，或者说这是成不成熟的一个产品，大家可想而知了。 1600毫升， 就是一小勺，明白吗？我们吃药的时候一小勺 啊，明白， 差不多也就这么60毫升 啊。然后这个车应该比之前那代就是属于说， 那至少快多了嘛， 啊，更有力气， 老刺激了 啊， 能飙车了。 那有没有再往后一点的产品，就更接近于我们这个现代的摩托车？ 对，说完这个呢，就是到了1954年的时候，公司变更成铃木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了 啊，终于不做法。 纺织不做纺织了，到了1955年呢，铃木推出了第三款产品， 嗯、 这个叫什么什么 柯达， 125，后面缀了一个数字125 啊， 就说直到今天啊，我们仍然能够从日本中古车网站上能够看到这个在跑的这个车，就是说能够印证这款摩托车的耐久性。 这个中古车就是二手车的意思， 确实对。 嗯，就大家现在 旧车， 对，大家还能买得到的这个、 嗯， 但基本上也是收藏级的了。 对， 125， 70年了将近。 对， 非常厉害的一个历史。 Creda 啊， 当然这个 Creda 应该是，我相信它是生产了很多年。 嗯， 虽然我们对于这个就是摩托车这一块市场并不是特别了解，但至少从它的这个形象、 造型、 照片来看的话，我认为放在现在，它绝对是可以引领复古风的 这 么一个。这 要是大街上你看见谁骑着一辆，那一定是很复古的，嗯。 而且应该也挺贵吧， 对，但是应该是很贵的。 嗯， 所以这个摩托车，也就可以说到这儿了。因为再往后来讲的话， 就有汽车了。 铃木道先生啊，基本上就是想我要遮风挡雨了，我不光要这个125了，我可能要4个轮子了。 对， 嗯，那行，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来聊聊铃木的汽车的发展。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 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子曰，传道授业解惑也，欲知车事万象，且听超级车玩家妙语连珠，听车事评车事，这里是有思想有态度的汽车评书馆。 快车道，欢迎回来汽车评书馆，跟大家聊聊百年铃木。刚刚说了这个摩托车就现在已经可以演变成汽车了， 对，因为很简单嘛， 顺理成章了。 就是为什么顺理成章？因为它的发动机已经造好了， 对， 它的传动系统已经造好了， 嗯， 只不过是加一个传动轴，让这个两轮变成一个四轮， 嗯， 对吧？ 再加个棚，如何挡个雨？ 对，然后所以它就是马上推出了自己的第一辆叫，当时日本应该是分这个什么，就是轻自动车，就是自动车在这个日本里边就是汽车的意思 啊， 就是叫 Suzu Light。那么也就是日本这个轻自动车的一个先驱，它也是前置前驱的一个布局，然后用的这个两冲程风冷发动机，说白了我觉得就是当时的这个摩托车的 加个棚 来改的。 我现在可以理解，不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有点像我们现在三蹦子的感觉？ 那不行啊，那个这个刚才说的这个 四个轮 它是有棚的了，它是已经有现代一个轻自动车的一个， 那我得 要 四蹦子，四蹦子咚咚咚咚咚咚咚是吧？ 嗯所以说从这儿开始它已经就是除了有四门版的之外还有一个厢式的货车和皮卡的版本， 嗯， 所以说它、 这个、基本都是衍生的一个， 对，从一开始它确定的话目标就是多用途， 哦， 传递出的就是这样一种理念。 这是55年是吧？ 对，1955年。然后到了1959年它又推出了第二代的 Suzu Light， 提高了利用空间和灵活性，动力有所提升，因此呢它还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对、 哦、 然后1955年呢对铃木来说可以说它是有就是挺有意义的一件事儿。第一呢它是在摩托车这条道路上它应该是越走越成功了，另外一个呢它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它的那个 Suzu Light， 它那个日本自动轻自动车的一个先驱，在当时啊你看它的卖的价格就已经现在相当于人民币68000， 哦，那挺便宜的，当时物价也是， 当时1950几年你想想那就已经是我觉得是一笔巨款了，应该是 啊，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 哦、 啊，对对对对对，五几年 啊，那你想想，能以万元来， 我没概念，还没我呢， 你什么意思啊？ 老车你位高权重，你的位置比较高，哎，再往后说说啊，我们说说看看什么，有没有最早的时候我们能知道的车型、啊？ 那我觉得在铃木的众多车型当中， 啊、 那就是奥拓了， 奥拓是一个，那还有吉姆尼应该也算一个 哦， 因为。我们现在看就是说吉姆尼他的这个应该一水还开过吉姆尼， 对， 就是很早之前的那个吉姆尼他的一个造型 啊 其实是非常 很威利斯范儿的， 哎，对，就是其实挺我觉得也挺硬派的，他应该是非承载式车身吧， 对，非承载式车身，而且这个 现在不也 是一种大梁的， 对啊，就是它的越野性比现在一些什么这个什么 SUV 那个 SUV 要强很多的， 嗯，排除去空间性的话是很好的。 对，吉姆尼是这样，吉姆尼实际上就是在战后在美军占领时期它进行研发的一款车型，它的这个出现实际上跟韩国双龙的这么一个品牌的出现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 哦， 就是基本上是有了一个借鉴版本，然后也是愿意自己再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进行一下空间呀动力呀视力上的一些改变，所以它进而久而久之、 嗯、 那么它也是形成了自己铃木一派的这个小型越野车的一个风格、 嗯、 然后除了像奥拓呀、啊、像吉姆尼啊，奥拓实际上在国内应该是经历了两代，然后现在如果这个最新一代的这个应该是第八代奥拓，如果进来的话那就是在国内经历了第三代、 嗯、 对， 那其实铃木不光是进口还是国产，其实不乏有这个中级车的出现，比如说红城一开始跟大家提到的那个凯泽西， 嗯， 但是就是因为挂着铃木标，所以大家肯定在当时的这种售价呀，当时的这种定位上还是不算太认，所以铃木也是导致的就是在国内啊就进军这个所谓的大车市场，它也是就是进一次碰壁一次， 嗯， 所以你看今年的城市车展它拿来的那个英格尼斯， 英格尼斯 我觉得